那我们要学阿那巴那念的身念处的努力，手念处的努力，心念处的努力。我们有了解他们的次第，也很有智慧。身就是我的所依，依照一切是敌人。所以先要了解身的麻烦，才能够离观你身。了解怎么离观你身，才会了解我所欣赏的所愿，我所求的所愿，我所。练习不断的在熏色的所言，就是我们的收，了解收，才可以了解我的依照一切是提问，我的提就是心。我们平常是想，我就是心。心。就是我，因为我想，所以我存在。现在的西方哲学的父亲，他以为，我想，所以我存在。我一定要。他要肯定知道他存在，才能够知道所有的其他的东西，很有道理。不过，你研究这个我的存在，你找不到这个存在，所以我想也是一个过程，在这个过程，你找不到什么我。那这样你才能够了解法，在佛教里面，法就是说明无我，佛法就是说明无我。依照一切是谛论，依照佛法阿含经中央的道理。你有法，你才能够了解什么是清净，什么是杂然。修法念处是来了解什么是善法，什么是不善法。你修善法，你了解善法。用文殊成智慧，思殊成智慧，修殊成智慧，才能够解脱。因为法是我们的经验的全部，在这个我们的经验的全部找不到什么我，所以法念处，法念处是归纳我们的。经验，世间的经验、出世的经验都是在法。我们这个习气、这个习惯，是为我，不是为法太深，所以，如果要。快解脱，有方法可以这样做，了解这个轮回的苦，用文殊成智慧、思殊成智慧、修殊成智慧，了解法，了解什么是想法、不想法，可以解脱。 不过那些以前的时期还会继续。这个处理很难，来能够处理，就要再深问到山海加一些重要的道理，这样我们才能够了解什么是无上菩提。那现在我们是讲声闻的努力，声闻地的努力。那法念处是最重要，了解法念处就是了解我们的今天的全部，因为了解我们的今天的全部，我们有时候这个道理，我们可以通达我们的。今天的全部，我们可以利益我们的今天的全部，那这样我们才能够直接领啊解脱的所愿，还是解脱的境界？因为我们有说明，它不是普通的所愿，你无法挂心在上面。无法挂心在上面，很难理解，所以我们众生多半都在求所有的其他的东西除了涅槃以外。因为这个所缘很难了解，你。挂不了你的心在上面，来了解这个道理，一定要修法念处，一定要多多多修，无间修、因中修，依照一切是第一，这样才能够让你的心完，没有烦恼的境界。那这是法念处的过程。那法念处的过程从哪里开始？阿尼恰阿努巴西，什么是阿尼恰阿努巴西？我思维，我随观无常。我如是住行，然后怎么翻译？无常随观，没有错，我随观无常，我学，如是住行，你怎么学？你就是为无因，无因就是我们的无常。无因是我们的无常，无因是我们的时间，无因是我们的今年的境界。在我们的今年，除了无因以外，找不到别的境界。你如果你研究。五音，他们的志向，他们的共享，设法的志向共享，受想行识志向共享，那结果你可以发现。这个我们的境界都在动，我们有影响，我们的这个境界不动，我们的境界一直在动，没有在我们的境界一个稳定的地方。 哪里可以找到稳定的地方？那当然，重复是在心里面，心不稳定，因为它无常；心变成稳定，因为没有无常。如果有多多练习，没有无常，那练了在无常里面，心继续稳定。这是观，这是真的观，真的观虽然思维不稳定、无常、刹那生灭，还是继续稳定。这是佛教的秘密。不思维，究竟法，除了解世间法，了解佛法。真的佛法就是涅槃，所有的其他的法都是涅槃的方便。最重要的方便就是智慧。智慧波罗蜜。那这样你用了清净道论的道理，你先思维智慧的境界的自相跟共相，智慧的境界一切是谛论，是说明一样，就是。五蕴、十二处、十八界、缘起、四圣谛，这个叫在清净道论叫涅达巴利涅，编织智慧的境界。你编织智慧的境界，你分别它的自相跟共相，这是通达智慧的境界。所以，第一，内观的智慧有清净道论的道理，就是分别是法跟名法，你才能够了解缘起。了解缘起，那你就能够深入内观的目的。为什么？因为因果，我们有说明不依不依。因果刹那在生灭的过程，这个有内观才能够了解，这样才能够了解什么是那个故地，为什么故地叫做安立地？为什么基地叫做歇性地？为什么涅槃叫做清净？为什么道地叫做真性？真性就是中道，中道，中观。你找不到，如果你没有这样修，你没有修定，你没有在定里面观智慧的境界的自相共相观，那些都是在生灭的过程。中文所以翻译轮回也为生死，就是生死的过程。这个生死的过程。刹那出现，有三个生死的过程，从一个生命到别的生命，从一个新的过程到别的新的过程。刹那生命，三种生命，三种生死。 你如果能够这样有功，那你就入内观。我们有说明，严苛的说，依照一切是比如的道理，依照南传佛教的道理，三念处是悲和。沙玛达品跟维帕沙那品的努力，不过沙玛达品的努力是最重要的，在十年初的过程，从我们所有早上讲过，严苛的说，依照一切是理论，依照阿那巴那念经，你。无法深入收念处的修行，如果你没有得到经历，得到经历才能够真深入收念处的修行。不是说你不能够入思念处，经是教你要分别所有的收。在家人的时候，还是在家人多半喜欢心香，一切是比如教他是，这个是，好像老跟有口，这是是受什么？梵文叫巴利文叫阿弥萨，阿弥萨就是你心上这个六根，相方就是处理手，其实，思念处的主界是分别，在家人的时候跟修出离的人的时候，不是说在家人没有智慧，当然会，也修出离的过程一定会解脱。不过，一般来说。在家人，他喜欢欣赏，无感。出家人也喜欢，不过这个分别还是从法的角度来看，有道理。那你就是处理收，你利益收，你才能够了解。新的分别，新的分别是靠这个道理。你执着收，那你的心完烦恼；你放下收，那你的心完清净的境界。不是说你不能够。感到可以的时候，可以感到可以的时候，而且更清楚，因为修行让你的心更敏感。不过你比较不会太执着，也会执着，不过这个执着平常不会，继续很久。印度文学很多这种故事，那些大医先生也会开始欣赏无根的说愿。不过一段时间以后，他们比较容易了解这不是解脱，所以放下。 跟解脱不相应。那了解心，心是我们的我的概念的根本，因为平常我们就是这样想，那你就了解法，法是面对我，看法就没有我，缘起是说明一个法牵引另外一个法，没有我里面，那这是内观的过程。这个内观的过程，清净道论有一个很好的故事，我特别喜欢。以前的人，他们没有指南，指南是后来来的，大概宋朝的时候，他们发现后来欧洲人开始用，那就到处跑全世界。那个指南，以前那些水手，他们怎么知道方向？那当然，他们研究星星、太阳、月，就因为他们知道那些道理，就当然就可以知道方向。不过现在，他们在大海里面打鱼，多方，那没有看不到太阳，看不到月亮，看不到星星，那这个方向很难知道，那他们怎么办？他们养乌鸦，那次他们去别的地方去，还他们养乌鸦，几只乌鸦，他们叫他们海乌鸦，萨姆达嘎嘎，那个萨姆达嘎嘎海乌鸦，如果他们看不到方向，他们就放一只，那个乌鸦，他很聪明，他就绕，在那个船周围，看不到大陆，那他很累，就回来，他们养他，给他一些肉吃，什么鱼吃，那放别的乌鸦，那个乌鸦重复的绕，很累，回来重复养他，给他休息。那第三乌鸦绕，突然咻，哇哇哇哇哇哇哇，往那个方向。当然他们知道，那这样就要拖要这个方向，就他们很清楚。用这个方向，他们可以得到大陆。东洋的道理，你是用声闻道，你怎么成就你的努力？好像乌鸦，你绕在你的船，在你的乌云周围， 绕，不过看不到什么大路，看不到安全的地方，继续绕，继续绕，继续绕，这样如静静道论是说明你看不到身，你只管灭，看身灭，你只是在娃娃的内观灭而已，你的内观未成熟，你的内观有成熟，那你就可以放下。最高的时间的内观就是三卡了，五卡，你能够舍所有的心，你舍所有的心就可以哇，就出现那个安全的地方。先它出现，如清净道论是说明，好像月亮在云后面一点点。不过这个经验非常有力量，它会完全改变你的存在。为什么？因为你有这种经验，你不会相信这个烦恼的根本就是我，还是有烦恼。而且还会有很强的烦恼，不过不继续长的时间，因为他们的所以已经不是我，所以仿佛他依照佛教，他有无始烦恼，始叫做 vastu，就是基础，没有基础的烦恼，因为他很相信我。变成神人，他还有烦恼，不过那些烦恼没有舍，没有基础，所以他是无始烦恼，无始烦恼，无始烦恼是有，不过不会继续长的时间，这是神人的自在。所以，神人才了解。刚才我们早上有讲过，人的心就是良的心，有光明的心，就是有智慧的心。那些烦恼是在心里面的个人，阿甘杜嘎，就是个人，对不对？他们严格的说，不是属于心，他们是属于三藐三那。三藐三那是我们的根跟境界粘在一起。有着呢，舒服。那个根不是境界的障碍，就是那个舒服。他们之间就是障碍，就是烦恼。没有烦恼，那根跟他的对象没有障碍。所以佛在阿含经已经教，后来就变成在禅宗的修行最重要的道理。是什么道理？自然，无所住而生其心。为什么？因为眼睛不是眼识的障碍，眼识不是眼睛的障碍，触不是地界 国界分界的障碍，就是他们之间的烦恼皆是他们是障碍，他们让你的根，如阿含经是说你不忍耐境界。一根不忍耐发，眼睛不忍耐眼神等等，这是我们的境界。所以去烦恼。那现在你变成圣人，你得到第一果，那你知道这个烦恼虽然是有那些习气很重，不过那些烦恼严苛的说不是属于心，它是属于因缘。所以不是属于我，这是修行的自在。你拿这种经验呢，全部都会改变，跟以前就不一样，因为这个见到的过程，它的业的力量那么深，所以你未来就不会忘记，这个经验是不可能。所以依照阿毗达摩的注解，不会太相信阿毗达摩的解释，就是让你了解一些道理。你虽然懒惰，你不会继续在轮回超过七个生命，因为这个种子，这个印象在你的心里面，你不会忘记。虽然你还会继续依照你的习气，这个今年的还不会完全改变你的意乐。一来就是面对睡眠是烦恼的倾向，一来是解脱的倾向，所以依照一切是理论，修行的过程，解脱的过程就是培养一来，让一来成熟，一来成熟。依照一切是比如，那就是解脱，特别为菩萨。所以第一菩萨地是依乐地。那见到依照一切是地论的阿那般念的说明，叫做那个断结，你领那断结，断应该是翻译 Prahana 就是放下。意思是，第一，你实践见到你可以断而断烦恼，特别最重要的烦恼就是 Sakkaya Ditthi 我见， 已经不见。你可以断剪刀的烦恼，因为你能够断剪刀的烦恼，你已经不是凡夫。依照阿毗达摩的说明，你变成第一光，你已经不会修摩萨道，是不可能，因为你的心自己会领导你往没有轮回的苦的境界。你不过这只是说明而已，依照一切是理论，其实没有什么障碍，你还是可以修菩萨道。如果有因缘，你是为这个众生的苦，发大悲心，发菩提心，什么时候都可以发菩提心，菩萨也可以。菩萨的条件就是发菩提心，罗汉也可以发菩提心。我有讲一些故事，很难估计，谁是罗汉，谁是菩萨。所以很简单的安徽法师教一切罗汉教他们菩萨等待，在悲传的论里面可以找到那些道理。那你有时间见到，那剩下修道，在一切是理论叫做利益利拉的。利益随观，就是修从第一到国到第四国的夹心，第四国的前面的那个国称，到第四国的无间道，那些都是修道，都是在利益。我们有说明，你有分别，小声问道，你有分别。你的智慧的境界自相跟共相，修内观，那你就入利益的过程，有世间利益，也有出世利益。出世利益才会断而断烦恼，所以叫那个利益结，依照一切是理论都是结。为什么结？我们有说明，结也叫做中心，结也叫做心里面的种子。结也叫是说明无我的道理，我们有讲过，无我的因就是解，我们有讲过这个道理，在上桥上桥说言里面，因就是接，缘就是出，是而出， 无我的因，无我的愿。还是我的因，我的愿，也可以这样解释。那，修道就是依照这个道理，就是修离欲界，断界就是见到，因为你开始断而断烦恼，你有断而断烦恼，你就能够断而断其他的烦恼，修道的烦恼，即使你有很微细的分析，什么是见到的烦恼，什么是修道的烦恼，没有那么简单。不过，这现在不是那么重要。那断修道的烦恼叫离欲界，你有成就离欲界，你有成就断随观界，那你才能够彻底的离欲。如果你没有成就断随观界，那你很难彻底的离欲，离不下。所以离欲界，你有成就离欲界的随观，那你就变成罗汉。你变成罗汉，你就有得到灭界。灭界不是什么都没有，不过是烦恼灭。烦恼灭就自在，在可以的所缘如舍利弗，可以视为不可以的所缘，在不可以的所缘可以视为可以的所缘，自在。在不苦不乐说，没有所以烦恼，不会调剂，不会撑，那心变成完全平淡。什么是罗汉的情况？对六根有舍，看颜色不会抓，听声音不会抓，心有发有作用不会抓，只是解脱的自在。佛也在阿含经是说明这个自在，在波萨地弥勒佛也是说明这个自在，就是地带他们在你说观的法只有观，你说听的法只有听，你说唱的法只有唱，你说想的法只有想，所以你舍六根，你舍六根，那这是罗汉的自在。这个叫灭界。那现在 这个说明也很有道理，不过跟亲近讨论的说明不太一样，不过不一，也亲近讨论的说明也很有智慧。他们是说明，修无常还是一样，修无常才能够利益，你没有修无常，不能够利益，修无常才能够利益，你能够利益，才能够灭，灭有世间灭，有出世灭，究竟灭。你多多修，世间灭，才能够领那究竟灭。你领那究竟灭，才能够全部放下。你全部放下，就是六根，你放下。那你就是罗汉，对六根你就练习不断的修，心舍。罗汉的境界是什么境界？静安跟心舍，静安跟心舍。来，我们有说明在沙曼达的过程，来。得到静安的境界，寂静心中，你一定要舍这个快乐，舍什么快乐？没有烦恼的快乐。在你检查之后，你了解还没有完全明白，所以，最积极进，才能够入静虑。那，这样我们有了解发念处，那我们可以开始讲怎么，升温。跟菩萨的目的哪里又不一样？来了解这个道理，了解这个道理，也。注意好，从哪里开始？从了解哪里？声闻的意乐，就是阿底阿沙呀，跟菩萨的意乐哪里又不一样？为什么？因为靠这个意乐，能够知道菩萨的中心跟。声闻的中心，不过我们有说明，这个中心有根本的中心跟习修的中心。你可以修菩萨道，不过你等到真的轮回的苦，你还是可以转。不过依照一切是底轮，如果。你变成真的菩萨道，那你有什么意乐？你有七种意乐，第二是。你什么都不怕，无中怖畏， 那个一切是地论之说，不拔色，不拔不好秘密等等，很多不重要的。所以你为什么不拔？因为你有了解，一切是底轮所教，如理还是真实？真实义。那要。那先我说明再讲真实义，因为这个真实义没有那么容易了解，包括在里面很多东西，这是菩萨的智慧。我们已经有讲过，依照一切是底轮，真的菩萨就是离根，他的智慧特别发达。我们想做菩萨，如果我们做不到，如果我们不是特别离开，你是穿这个衣服，你是出家人，你是菩萨，哪里有那么容易？这完全没有什么道理。这从那个。一切是地论的角度来看，以前也是没有什么差别，你是穿什么衣服，差别是在你的心里面。其实现在连南传佛教多半法师是修菩萨道，他们不是修乖乖成罗汉，他们是修利益众生道，所以现在多半南传佛教出家人不用功在修行，他们用功在读书，用功在发挥，用功在，其实跟北传佛教不是不一不一。为什么不一不一？因为他们的那些家案例的法就不一样。不过依照唯识法都是家案例的，所以不要相信你是穿被穿的衣服，你是修菩萨的，只是从唯识的道理来看，完全没有什么道理。那个我们先讲那个其中一乐菩萨第三一乐，第二一乐就是那个智慧，他顺真实一，就是真如一，没有那些四圣谛，只是方便来了解一体，就是真如。我们有说明真如是有为法也是真如，无为法也是真如。真如空只有一个，然后阿克达就无见，不必见再修。所有的想法，我们已经有说明，早一点有说明，菩萨 的，他为什么是离根？一切是理论，只是说明很有智慧。他是离根，因为他具有自然，有离气就是不自然。靠智慧就是修自然，无所住而生其心。所以，渐渐他不奢求，他留在自然的情况。因为他留在自然的情况，他就无卷，就可以做很多事情，也可以学世间的法，无明，不但内明，不必卷。为什么？所有的情况，他都会用来学法。烦恼是挑战来学法，所以你在什么情况下，你有真的菩萨的意了？为什么第一是无为？因为你怕，你不怕。如而起，大家很怕而起，菩萨不怕而起。他如而起，因为他的智慧，他不会留很久，马上可以出来，他可以学很多东西。所以会变成渐渐。说地藏菩萨戒，不拔二取，所以无觉。阿亚奇的他不无求，刚才我有说明，他无求，因为他留在自然的地，他联系不断的，我们有说明。他是学用人因作因，留在平等的心，这是自然的心。第一、第二、第三、第四、第五，阿那弥陀，阿那弥陀。我们有说明，有阿弥陀收，就是有无明的收，执着的收，还有阿那弥陀的收，就是处理收。他就是留在这个无染无杂染的收。观大，他不但是学阿含经，他也是学那个，跟菩萨道有关系的所有的，经跟论，来了解菩萨道，这个也是已经跟真实义有关系的经。跟真实义有关系的，结学、定学跟回学，结学、定学、回学是菩萨的修，波罗蜜的过程，菩萨是修解脱的过程。是靠这个道理，先他的意乐要成熟，所以他能够入第一梯、 第一波杀低，然后。第一波萨蒂，普世波罗蜜，他能够放下，因为他了解真如，他有洞达真如，这样才能他能够学波萨戒。波萨戒是靠心靠智慧，因为心。是所有的心也是所有的口跟身也的所以没有心的什么也都没有那他的也的了解是从心所以第二滴他就把我接波罗蜜就清净地，那下个地第三地就是八无定，所以他的心发光。那下个第四、第五、第六，他八无智慧。波地分智慧、地智慧、缘起智慧，这样他才能够用无相作依。先用功无相作依第七地，不用功无相作依自然无相作依第八地，第八地再变成自在。然后他就可以彻底的学全受众生。第九地、第十地，这是菩萨道。所以，来能够这样做，他要 vistirna， 他要广大。那这样他才能够什么平等？菩萨的。理想我们有说明练习不断的平等练习不断的用那个人因作因因为他的智慧因为他的经历那现在已经时间过了我们就半个钟头有功在修行的过程，在打坐，然后我们继续讲一点点。今天再复一些问题，所以我讲大概半个小时，半个小时来回答，听我的开始所有的问题，不然。我们时间不够来回答那些问题，也可以让我了解你们需要讲什么，来让了解那些很微细的法。OK， 那就现在打坐半个小时。